弟兄们平安，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呢是我们2019年第一个主日，新年伊始，我们在面对新年的同时，我们的心也在向往着这一年当中神的祝福、灵命的提高、爱心的增加、对神话语的渴慕等等啊。那么我们感谢神，崭新的一年就摆在我们眼前了啊！这崭新的一年啊，我在想怎么来比喻呢？就好像你比如说啊，两张白纸，同样的白纸啊，同样的毛笔，同样的墨水啊，一个是画家在那画，一个是我在那画啊。同样的时间画出来的画，那画家呢可能就能值啊好几千好几万，我的画呢一分钱不值啊。那如何来画呢？是吧？这个画画其实很有道理的。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专门跟大画家学画，哎，我说你那个笔一画完以后怎么我怎么就画不出来呢啊？他说我这一笔你就得学3年。所以他的画的话就挂在天安门那个广场，那个时候就画完一张几分钟，就是标价就8000到10000啊。所以呢画画是这样啊，也不是一日之功嘞，对吧？它包括如何来运笔，如何啊勾皴擦点染啊，包括画光墨就分5色，焦浓重淡轻，是吧？所有的这些理论，这些东西，我如何来安排我的主题，放在什么地方，是吧？哪个地方要非常的聚集，哪个地方非常的要啊这个清淡啊？哪个地方东西画的多，哪个地方呢非常的就好像啊这样的话呢就火起来了哈、啊。所以你这个画就这样，非常的复杂。都不是一日之功。那我们新年当中就好像一张白纸，我们如何来画呢？如何来把我们的这个勾勒我们的主题呢？如何让我们胸有成竹呢？啊，大画家画画之前的胸有成竹就这样来了，我脑子里面已经有这颗竹子了，我把它画出来，它叫胸有成竹。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我如何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说我过去的得，我过去的失，我都让它过去，对吧？忘记背后，啊，没说忘记背后的好，也没说忘记背后的不好，而是忘记什么背后，我面前崭新的一年摆在我面前，我如何落笔？落笔之前，我如何让我的心中有一个啊意向？这个意向如何来达到最终年底？圆满的完成啊，讨神的喜悦，这是我达到的目标，是吧？我今年一年我如何不让自己失败？我去年浪费时间的时间我把它啊改正，对吧？我去年在神面前失败的时候我把它啊改正，哎，新的一年让我做得胜者。这就是神创造时间的一个深刻的含义之一啊，让时间推着我们往前走，时间从我们身上过去，我们呢要面对新的时光，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去得胜，这些都是未知数，对吧？那么但是圣经说了，我们如何来面对啊？我以信心前行，我们用信心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对吧？这是我们要怎么来把握的哈。所以我们如何来侍奉，如何来开始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讲凭信面对新的一年， Facing the new year by faith。 我们先请基督做一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新的一年在我面前，主啊，我们感恩，因为2018年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我们难以数尽。主啊，我们在2019年的第一个礼拜，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殿堂，我们向你仰望，向你赞美， 向你感谢，就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大大的祝福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赐给我们亮光，赐给我们信心，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倒空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充满，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主啊，我们感恩，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就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但愿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晨着白日做主公啊。Do the works of the Lord as long as it is day。 弟兄姐妹，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当如何来起步，如何让我们的灵命更上一层楼，如何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看不见的主，如何让我们不受啊一切的不符合圣经的错误的教导的啊引诱和啊异端邪说的那种干扰，如何让我们走在正路上啊，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已经什么，相信基督的人已经有了神的灵在里面，重生得救的人呢啊，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对吧？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已经啊晓得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了，我们不必要再去另立根基，也不必要再去想到我人生应该怎么来奋斗啊，因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已经有了，我们也已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道路。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如何在这条道路上走，才能够做得胜者，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我当如何在这条路上走，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神给我们的权利，让我们怎么来走啊？这是你走得好就能得神的喜悦，走得好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你不必要求祝福，走得不好就会令主伤心，就会有损失，但是主不会丢弃我们，也不会撇下我们啊。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走得好呢？啊，凡事讨主的喜悦，凡事讨主的喜悦，才能够走得好。那么我如何才能凡事讨主的喜悦呢？那就要凡事遵行主的话语，主的教导啊，只求荣耀神，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我再说一遍，只求凡事只求荣耀神，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什么叫自己的益处啊？得失啊，名利，对吧？哎，所有的 ambition， 所有的 desire， 我自我出发的所有的一切，这叫自己的益处。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求荣耀主的名，然后呢殷勤做工，不懒惰啊。那我们如何来做工啊？我何时做工呢？我什么时候做的是最恰当的？我怎样做工？我做工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仅仅做工的本身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信耶稣很简单，一信耶稣哈、啊、就得救，就得永生，然后呢也不用戒酒不戒烟，是吧？这个圣经上从来没说过，哎，信耶稣是最方便的啊，最你也不用什么到深山老林去哈、啊，去这个哈、啊，去静坐啊，去远离这个尘世，不必要。说信耶稣多容易啊？不是，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的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我举的例子啊，有些人呢，画家他就是能够成功，有些人的话也同样是画啊，画出来就不是那个事儿啊。同样情况下，在天上的奖赏也不一样，是根据个人的功成来给你定夺你的奖赏或者是损失啊。所以将来就是这样，所以仅仅做主的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什么？因为许多人当今世界似乎是在做主的工作，但是呢一不留神就落入了魔鬼的圈套，与天国无缘 这是肯定的，圣经上说的。因为现今这个时代是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以及各种的异端邪说，那么在教会混乱教会的时代，可以说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的时代啊。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的有许多看似是神迹奇事，其实是魔鬼诡计。所以呢，我们怎么来区别，怎么来分辨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多做主工，要做吗？要做。另一方面还要谨慎警醒啊。主的工作要做吗？你说我不做了，一做的话万一做错了呢？主的工作要做吗？一定要做，而且还要尽心竭力的去做。什么叫做主工？这又是一个问题啊。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什么工啊？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句话就非常深刻的神学理论在里面。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主的工作要做吗？必须要做啊！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As long as it is day, we must do the works who sent me. Night is coming when no one can work. 所以我们做的是谁的工啊？要做多做工，要时时刻刻竭尽全力的做工，做谁的工啊？耶稣说做谁的工啊？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不是你的工，也不是我的工，不是这个教会的工，也不是那个教会的工，是谁呀？谁的工啊？啊？天父谁差耶稣来的？天父上帝，圣父差遣圣子来完成他在地上的事工，这叫差我来者的工。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工都是天父上帝在万古以前所定的计划之工，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的工。所以我们有幸于参与上帝在万古以前所定的计划之功，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呢？对吧？我们是非常荣幸的，我们非常的地位非常的高，我们要感恩。所以趁着白日要多多的做工，趁着恩门还没有关闭，这叫趁着白日，我们要赶紧做工，趁着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叫趁着白日，我们要赶紧的做工，趁着神的福音的门还没有关，抵挡福音者还没有达到高峰之际，我们要赶紧的去做神的工，这叫趁着白日，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恩门关闭的时候，你想做工，悔之晚矣。人死了以后，你想做工，没有门了，你气都不喘了，是吧？当抵挡福音的那恶者达到高峰之际，那个传福音非常的难了。所以趁着白日，我们当做我们必须做到差我来这个工，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弟兄姐妹，旧年一去不复返，新年已至侍奉先，生命的日子匆匆就过去了。也就是黑夜将到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世上所有的事工都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非常短暂，我们应当利用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刻钟去想到神的事工，不要想到自我的得与失，不要想到自我的病如何的严重，是吧？不要想到我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对吧？这些都是拦阻我们继续蒙福的障碍。趁着基督的荣耀的福音的光还在照耀期间，要殷勤做主工，积极传扬福音， 因为黑夜将到了，也就是恩典的门关闭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日子，世界末日的时候叫黑夜，那个时候恩门已经关闭了，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看见基督了。你说主啊，我信你行吧？耶稣说不用你信了，你还会信了吗？你眼睛已经看见我了，什么叫信呢？是吧？啊，你起码你信的话，你还没看见，你这个时候信啊，不行了。耶稣说我已经来了，恩门已经关闭了，没有机会参与了，没有机会传福音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末世，传福音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不是说信耶稣，我什么时候信都行，我等我过一段时间我再信，啊，我等我过一段时间，我等安定下来以后，我好好信，好好研究圣经，我研究明白了，我再受洗，啊，这种错误的理论就导向了好多人的信仰。错误的跟随，最终不会明白。所以我们没有明天，我们只有面对今天，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参与事工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无论是教会的事工，无论是传福音的事工，无论任何的圣工，我们都想到了不是属于哪一个派，不是属于哪一个个人的事工。有些人祷告就祷错误的祷告，祷告了多年，主啊，我要做这个事工，求你参与这个事工，你参与了一定成功啊，这就错误的。不是主参与你的事工，是你参与主的事工，对吧？这叫错误的糊涂人的祷告，越祷告越感动，流泪满面。主啊，我感谢你，这一次你参与了我的事工，让我一呼召好几百人都上来了，我也就出名了，是吧？这不是等于是让自己出名吗？是吧？哎，这是错误的啊！凡是认为是主参与的事工，凡是认为这个事工是属于我的，都不是蒙神祝福的事工。我这说绝了哈、都不是蒙祝福的事工，都是有问题的事工，都不是会蒙神的喜悦，也都不是主要我们做的事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耶稣说是非常明白了，是吧？那么既然是我们参与主的事工，我们就要竭尽全力的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对吧？你参与他的事工，你要明白他的心意。主耶稣做的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做工的方式？耶稣是榜样啊，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服我的轭，因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如何来做他的事工啊？耶稣一共做了多少年的事工啊？3年半。他活了多大年纪啊？30岁，是吧？也就是说呢，33岁半啊，差不多33岁的话呢，做了3年半的事工，等于是一共活了33岁半，也就是用了多长时间啊？1/10，生命的1/10，对吧？那么这三十年的时间，他干什么了？哎，他在家里边学习如何来顺服父母，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去做工来服侍这个家庭，如何照顾弟弟妹妹，是吧？如何来当这个老大哥啊？当这个木匠，做木匠活，我也不知道他做了多少桌子了。如果是要是哈、啊、找到买着一个这个桌子，耶稣做过的桌子，那真是无价之宝了哈！上帝在地上做一张桌子，在我家里，那还了得，是吧？这是比古玩要值钱多了。用了这个时间啊，来，也就是说，他用了人生当中啊10/9的时间， 来去学习功课，来去孝，就是怎么来孝敬父母，怎么来去服侍别人啊。那然后的话呢，他才开始30岁左右了，出来宣教啊。他还不是直接出来宣教嘞啊，他先跑到约旦河里边那个地方找了个约翰，施洗约翰去什么，先接受他的洗礼，这叫谦卑呀。完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直接去宣教呀，他又干什么了啊？还有做件什么事，又坐桌子去了没有？干什么去了？哎，到旷野40昼夜接受魔鬼的试探，禁食40昼夜啊。这是很，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你别说他啊，他不要紧，他是神，不是，他是人的时候，他就是 suffer， 人的 suffer 一样的感觉啊。他也饿，也渴，也难过，也痛苦啊。他非常的就是说谦卑啊，40昼夜禁食祈祷，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才开始传福音，就有能力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想了，哎呀，外面那么多的人需要失丧的灵魂，需要耶稣去救啊，对吧？啊，有那么多的病人需要耶稣去医治来，对吧？这不等于浪费时间吗？就用3年半时间，是吧？还不就出来传福音，还不赶紧的，还要去上40昼夜在那浪费时间啊？是浪费时间吗？不是。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耶稣这样做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我们做出榜样来，事工的紧迫性不能够取代灵命塑造的这种优先性，要先让自己的灵命先提高起来啊，你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去服侍别人，才能够识别真假，才能够知道到底何为神的事工。不是说你到处去喊传福音信耶稣吧，你不信耶稣的话呢，你就下地狱啊！你有的人传福音，尤其是天主教传福音的，把耶稣画一张画在十字架上，哎呀，那个流着血，你看看耶稣为你死，你还不可怜可怜，同情耶稣为你死受这么大的罪啊？这是什么？这叫错误的福音。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必要你去同情。啊，十字架没有同情，也不需要你可怜，啊，也不要去同情耶稣，没有，啊，耶稣必须要走这个道路。十字架是让人认罪的地方，也是让人得生命的地方，啊，所以说很多的教义是错误的，但是很多人呢用他的 emotion， 他的这种情感去信耶稣，用这种外表的感动，哎呀，你看人家这聚会的时候，哎呀，又蹦又跳舞，眼泪直哭啊，哗哗的流啊，一看见十字架马上就哭得不成样了，就是啊，这叫什么？哎，这就把人引向错误。我告诉你，很多错误的理论神学是当今世界很多人迷惑人的一个不明白的一个原因啊。信耶稣不是用情感情的冲动，信耶稣是从内里方面的改变，阿们。哎，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充满了神的能力，生命的改变才能够影响别的生命，并不是用感情用事，那不是，那是假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公开传道前给我们做出美好的榜样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侍奉者的效法的榜样。灵命塑造是一生之久的过程，灵命塑造的目的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里面，我不是我，我是谁？我就是基督，让基督成形在我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你才能做基督的施工。这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不明白啊，你有了基督的生命，你才能做基督的事工啊！啊，所以当年保罗就理解这一点，保罗非常明白，保罗一生侍奉神的时候都是以基督为核心。你看保罗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凡事做事情啊，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这些都是啊，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对吧？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你们要基督的心为心啊，要凡事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所以他处处效法基督啊，以仆人的心去服侍别人，以去关怀别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去爱别人，去爱人如己啊，所以他对神、对己啊、对别人，他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在里面。这是保罗啊，保罗的书信啊，给我们的教导，那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宝贵的财宝啊。他给我们做出来的榜样啊，我们一生都要效法。你们要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啊！这是以保罗说的话啊。保罗有许许多多的知识，他的知识啊，超过了当时的所有的哲学家啊、理论家、辩论家啊。他见过的天国的事情超过所有当时代的人，但是他没有那么骄傲，对吧？他有实实在在的话，把心窝子里面掏出来的话来劝勉人，来跟随主，来爱主，来爱神，爱家人。所以对于侍奉神的人啊，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趁着白日啊，要多做主工啊。但是主工要做吗？要做。做主工的时候也不是乱做的，有优先次序的。哎，所以呢，你做任何事情要有，任何的事情都要有次序。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有次序的创造的，对吧？哎，上帝给人的是以次序，每一天都有次序啊。那做主工怎么来做呢？你首先要信基督，你信了以后你才能认识他。不是说我先认识他我再信，不可能，我告诉你，颠倒一下就不行。你信他，你就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就愿意经历他，你经历了他以后，你才能知道，哎呀，实在是宝贵，我就爱慕这个基督。你爱慕基督的时候，你就什么，愿意效法他，你效法他，你就一定会去什么，传扬他，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基督，一切荣耀归基督。这是优先次序的问题。那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主的工作，不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啊。侍奉神更加重要，不要以自己的，我就是这种人，我就这种性格啊，不是，乃是以神所喜欢的方式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这个尽，你光解释这个尽就解释不完，你能尽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达不到这个尽，所以我们怎么办才行呢？我做不到怎么办呢？要靠神的恩典，主是有恩典的啊，要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成就那不可能的事情。凡事只靠主恩典，我才能够战胜自己；凡事只靠主恩典，我才能够战胜这个世界；凡事只靠主的恩典，我才能够战胜魔鬼，连魔鬼我都战胜了。所以呢，我凡事靠主的恩典，我一定会从得胜走上得胜，这是肯定的。圣经的教导，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失败过，神从来没有失言过，神的信实一直到万代。所以这是第一点，趁着白日做主工。Do the works of the Lord as long as it is day. 第二点，不凭眼见，凭信心啊。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啊是什么样的？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重新再来去啊复习一下啊，再来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啊。所以面对信仰，我们应当渴慕得到主的祝福吗？对呀，啊， 新年快乐，新年蒙福，对吧？哎，我们愿意得到神的更多的祝福，愿意更加的认识神，愿意更加的得到喜悦。我们如何做才行呢？新的一年是一个未知数啊，啊，我们都不是 prophet， 我们不是什么预言家，不是先知啊。神让我们面对每一天都要凭着什么信心，凭着信心，我们必须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我再说一遍，用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字句啊，你这样说的这就是这句话就是对我的啊，哎，所以说不能够这样啊，不能够用我们的眼见或者是啊用自己的自我的方式来跟随主，要用信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不是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For 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啊。所以呢，信心呢，你说信心，那我有信心了，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是，信心不是蛮干，信心不等于蛮干。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包括你相信，信心包括你信服，信心包括你信从啊，至起码有这三项啊。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怎么神怎么说他一定要成就，相信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盘算着哪一天去见主，不用担心哪一天去见主，不必要，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他的见证，相信他与我同在，这叫相信啊！相信神是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什么时候去见他，他的目的是让我如何活在他面前啊！信服，要信服啊！什么叫信服啊？我怎么来信服上帝呢？啊，信服的意思就是什么？让主耶稣来主权我的人生，他是我的主宰。信服他是我的主权啊，一切主权交托给主，这叫信服啊。所以说我在神面前活着就是为主而活。但你说把主权都给主了啊，他有点舍不得，我自己都什么想干什么不能干嘛，是吧？哎，你把主权都交给主，那是最幸福最快乐，而且呢最终一点都不后悔啊，这是主权交给主。那还要什么？有信从，信从就是啊，信从主的旨意，信从主的话语，凡事要顺服主啊。就是说凡事临到我身上的我都说阿门，你就不可能发怨言了，对吧？就这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啊，我是主的人，我活着就是主耶稣啊！我现在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吧？啊，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我活着不再是我了，那我的损失就是主的损失，对吧？我觉得是损失，其实呢，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说信心不是蛮干，信心起码要有相信，要有信服，要有信从，这三样缺一不可啊！所以不信主的人行事为人呢很简单，他们就是有眼光看见着他相信外表是什么他相信其实这不叫信了啊！他处理事情和我们决然不一样，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应该受我们的影响才对。那我们如何来影响他们呢？如果我们信心不坚定，我们容易动摇，对吧？那就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如何来坚固呢？我们凡事回到主的里面去做，凡事回到他里面啊！我信的是主，我的祷告也要有改变了。原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为我成全这个大事吧，成全那个大事，你给我成全了，我好好的服侍你。这还不错是哈，你要说成全了一切，我好好服，不能这样祷告哈，那我要改变方式了，我要回到主里面 啊，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对吧？然后呢，我就清楚他的旨意如何，我就变成一个属灵的人了。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连神的奥秘都参透了。那我如何来做属灵人呢？回到里面去，祈求神让我他的平安在我心里面做主，这很重要的哈。他的平安在我心里面做主，仰望神的带领，然后祈求神赐下他的平安啊，让神啊把我的外面的眼睛让我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看不清，让我内里的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看见，这叫属灵的眼睛，对吧？哎，然后你有属灵的眼睛，圣经常说一句话叫啊，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哎，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之后，你不要消灭啊，当你心里乱跳的时候，七上八下的时候，然后不平安了，哦，是不是我消灭圣灵的感动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 ！Do not quench the spirit。那说保罗还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把这个年叫新年，对吧？为什么新呢？啊，哦，一切旧的过去吧，旧年已去不复返，新年就在我前面，是吧？哎，我怎么来面对呢？哎，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新年仪式之后，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在信心里面跟随主。学会在信心里面服侍主，学会在信心里面经历主，所以只有在信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继续前进。我们仰望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万一他明天来了呢？啊，那我是不是能够带着我的喜乐、带着我的平安去见他呢？啊，所以在信心里面往前行的时候，直到走完主要我们走的这道路啊。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什么叫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就是对神的心意、对神的旨意的正确的回应。不是真正信心，不是说对于我自己的盘算的回应，我自己认为我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不是。信心是啊，所以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是对神啊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新年伊始，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依靠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啊 ，the Almighty God 啊，全能的神啊，他能做成所有的事情啊，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掌管宇宙的神啊，所以我们只管向着他。完全的敞开，不要害怕，不要有保留，向神是完全的赤裸敞开的。我要接受你给我的一切的挑战，给我一切的带领啊！我相信你是可靠的，啊，这叫完全的赤裸敞开啊！说这个敞开不是发自内我的啊，我有一个决定 ，I have an ambition, I have a dream， 那个 dream 也不行哈，啊，对吧？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啊！住在主里面，然后呢，从神的恩典中，怎么来知道呢？要借着神所赐下的道，然后你才能够产生信。借着神所赐给我的道来产生你的信仰啊！所以讲道，为什么要讲道呢？啊，因为信道是什么？是吧？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哪里来的？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道来的。我们每一天能够凭着信心啊，我们今天能够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啊能够相信啊，我们是相信的蒙恩者。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跟随呢？因为我们是相信的蒙恩者，我们不是一个始发者 ，not active voice is passive voice。 是 all the time 是 passive 啊，被动的。所以我今天能够相信是因为什么？我是一个蒙恩者，不是我拣选了神，不是我拣选了基督，乃是基督拣选了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凡事谢恩，就不会产生怨言，就不会自以为意，就会凡事降服于神，就不会在乎我眼前的事物是否让我满意，不在乎眼前的所有的事情是否让我满意啊，也不在乎别人是否同情，只在乎什么？只在乎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从来都不是凭可见的去确定一切事物，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也不是因着超然的神迹来吸引人的。我可以这样说，凡是以超然的神迹、超自然的神迹，凡是以神医大会吸引人来信耶稣的，都是没有根基的。我这话说得非常严重啊！我再说一遍，凡是以超然的神迹或者以神医大会来吸引人信耶稣的，都是没有根基的。纯正的信仰用什么来吸引人呢？没有别的，纯正的信仰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你的信仰建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永远不会动摇。所以说圣经说啊，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什么？求智慧。保罗说我们乃是传谁呀？钉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的独特性，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地方，是神恨恶罪孽的一个地方。同样也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神就赦免了人的罪。奇妙吧？非常奇妙。所以我们的信仰中心在这里，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十字架是超越了神以啊犹太人啊以神是显神迹的这种理论，也超越了希腊人以这种理性来说服人、来说服人的这种理想。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有以神迹或者以智慧、以理性啊来寻求神的都是错误的，这就是所有宗教的错误的根本。所有的宗教都是用人的办法来寻求神，来用智慧来去研究神，来去说服来去说服人啊，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两条道路是整个宗教界的错误的偏颇。如果一个宗教啊只讲神的慈悲，大慈大悲，天天笑，你下回去看他还在那笑笑眯眯的啊，再去看他越来越大了啊，非常大，那大山里边都刻成一个大的啊，你一看他以后摸摸他的脚，站在他的脚趾头上啊，你比他脚趾盖子还小啊，你多大啊，笑眯眯的啊。凡是以这种以慈悲来吸引人的啊，完全不提审判的这种宗教，就不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的。或者反过来，凡是说上帝是严肃的，上帝是这个恨恶罪恶的，上帝是最对人审判的，但是一点不谈上帝对罪人的宽恕啊，这种宗教也是一个错误的理念，是错误的跟随，对上帝的判断是个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认识上帝？我们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信仰上帝？我们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跟随这位主呢？是建立在自我启示的根基上的。上帝说你不行，你太有限了， 我是无限者，你是有限者，有限者怎么对无限者能够研究透彻呢？啊，是吧？那你研究不透我，我启示给你。所以说我们是建立在上帝的自我启示中，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只建立在上帝的启示话语中间。那么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建立在上帝自我启示的话语当中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心，这叫真信心。这就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道是什么？从话语，神的话语当中来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位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很聪明啊，他就最后要毕业了，上神学，写了一篇论文，写了一篇有关约伯记论文。老师，辅导老师说你写太棒了啊，可以写成书吧？他就回去赶紧整理，整理整理以后呢，就把他整理了差不多吧啊，经过一趟趟的这个审阅啊，推荐，然后呢。就和这个出版社签订合同了，签订合同，啊，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呢，啊，一年半时间，那么改来改去，说写的太棒了，这可以出版，啊，最后快要出版了，很快就要出版的时候，这个研究生突然间，他说我要收回我的稿件，不出了这本书，然后呢，他自己公然的声称说我不再相信我所写的东西了。这厉害吧，写了这么好的书啊，约伯记很难写了，是吧？最后他说我不再相信我所写的东西啊，我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位上帝了。哎呦，这是把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啊。他说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历了很多很多次的失望，我对上帝失去信心了，我快要崩溃了，我给他好多机会。哎呀，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哎，就反了，是吧？上帝在天上说：“你反了吗？你是吧？”哎，所以他这个，他是什么时候信耶稣？他是念大学的时候信，他说成为基督徒的哈、啊。然后呢，他呢一直啊就在挣扎当中。他信耶稣以后呢，他就向神求啊，为什么求？先求什么呢？因为他父母啊关系不好，老打架。他就向神祈求说：“你们让他关系好了啊，我就好好的信你，跟随你。”但没想到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祷告完了以后，哎，反坏事出现了，这个父母什么离婚了，这是一次失望。但是他呢很聪明，这个人啊，他说我经历了这次祷告的痛苦啊，那不要紧啊，所以说呢，这个他就开始从这个圣经以外去找上帝存在的这个证据啊，他开始研究啊，努力的寻找、啊、来，然后呢，有一次，哎呦，机会来了，他看见电视上广播说是有一次医治大会啊，医病大会啊，啊，那我这次我要去看看啊，正好验证一下我的信仰啊，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医病大会当中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从这个。Wellbrook 啊，就这个 Wisconsin 州的啊，是个医生，病了好几个月了，已经不会走路，就不行了啊。这个医生病，他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呢，就在医病大会上以后呢，站起来走，他噌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哗走来走去，好了啊！哎呦，这个研究生高兴的连蹦带跳的回家了，我要信耶稣，就好好的也是信神，这个。哈、啊，这个神太真实了，是吧？哈、啊，完了以后呢，这一个礼拜以后，他呢就给这个医生打电话，他就想再啊看看他现近况怎么样。他给医生打电话，医生的太太接电话，说：“那医生怎么样了？现在啊？”他说：“他已经去世了。”他马上就崩溃了，这个研究生啊，马上就崩溃了。你看你神，我给你这次机会啊，你让他好了，你又让他死了，你让我怎么信你啊？是吧？哎，完了以后呢，他就非常，他就有点像晴天霹雳一样啊，整个的生命所仰仗的基础，他就彻底崩溃了。 完了以后这个人呢还不死心，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哈、啊、研究个透彻。所以他就上那个伊利诺斯州那个 Whitton College 惠顿啊大学，那个神学很好的啊大学。哎，他去上，他去读这个神学去了啊，读神学。然后呢他就想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寻找圣经以外的证据啊。但是呢到了上大学的话，他诸事不顺呐、啊、哎，他的这个未婚妻也离他而去了，看他整天神经兮兮的，不啊，说这个啊离他而去啊。完了以后呢，更让他伤心的是，他就在那个西边上那上学，一般那个上神学的时候，每差不多每天都要去聚会啊，都要去聚会哈、啊，还有去聚会，牧师在讲，正好他这这个听见一个信息，他说，有一架飞机带着传道人啊逝世，全部的传道人都去世了。他一听以后呢，他这下子，我传道人你都不保护了哈、啊，你到底这，你是不是神呢啊？哎呀，他看见了，我现在亲眼见证没有神，是吧？然后呢，他就是他呢，后来以后他就想再一次来证明，他说：“上帝啊，我向你祷告，我给你机会。”你证明你是谁，他就什么从半夜跪在那儿到凌晨跪了4个小时，你一定要向我显明你是谁啊！我还没有真正的啊拒绝你，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边流泪一边祷告，到了早晨太阳快出来了，神呢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这次呢他彻底失望了，他积多年积累的失望，他疑虑突然间，我被愚弄了，好像被愚弄的感觉啊。然后的话呢，他就是他愤怒就爆发出来，他愤怒一爆发，从楼上走下楼下，就把他圣经所有的神学书以及他写的稿件全部一把火给烧了，焚之一尽啊。完了以后呢，他就随着冲天的大火，他对上帝的信心就化为乌有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个神，这个神学生啊。其实呢他不但是真实的，在不同程度的人身上，信耶稣的人身上都有发生过。我向你祈求了，你为什么没给我成全呢，是吧啊，哎，都有发生过啊。所以其实呢很多人从理智上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但是总觉得自己啊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吧？我应该啊听见神的声音，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声音的，是吧？哎，他认为异象，他认为声音就是可见的，就是可听的。他没有想到这里边的深刻含义是什么，神带领你，神让你感动你做神的事工，这就是异象啊。看见的异象是最什么，最让人显明人没有信心的。谁见到，谁见到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看见你了，我现在信你了。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什么有福了。这谁呀、啊、多马啊，他以为他这下子我承认你了，好像给耶稣多大面子啊。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建立在神迹上面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眼见的事情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特殊的感觉方面的啊。有时候特殊的感觉，如果你信心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你有特殊的感觉最容易让你骄傲起来，对吧？哎，我昨天晚上看见神了，我你见了吗？我没见到，哎呦，那个没见到的人感觉羞愧。你说我们不属灵啊，那个见到的话呢，起码感觉好像自己哈、啊、还行，是吧？这叫骄傲，是吧？所以呢，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是根基立在这上面的都叫根基不稳，根基要立在什么磐石上，风吹雨打。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说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些 教条仪式，不是。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迷信，更不是寄托。啊，谁要说我有啊？你看你信耶稣吧，信耶稣起码有个寄托，哈哈哈，是吧？哎，有这种说法吧？哈，信耶稣的话呢，哎，你就好好的啊，有遵守这几条就行了，不是？啊，什么叫信耶稣？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一种生命的投入，我的生命给主了，我的全人全时间都奉献在主的脚前，然后的话呢，我就能参与侍奉。什么叫侍奉呢？侍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言语行为啊，心怀意念上都要尊重那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为大，尊主为大，然后的话我就能够高举耶稣。所以基督徒啊，如果不懂得侍奉，就不是一个健全的基督徒啊。基督徒如果没有侍奉，就不可能流露你的生命给别人。所以信耶稣是生命的流露，传福音是生命的流露，对吧？哎，所以呢，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神要我们领受了他的生命吗？对。但是神更要我们不是以这种生命我有了据为己有，而是来表达这个生命，对吧？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表达出来他的心意如何啊？然后呢，我们的侍奉领受生命，表达生命，谁还要我们要领受他的话语，他的真理？我们领受他的话语，他的真理，我们还要什么？表达他的话语，他的真理啊！这是要我们要做的。说侍奉就是透过我们顺从，顺从谁呀？顺从那位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掌权的神，他掌我的权，这叫主，是吧？主啊，主啊！什么叫主啊主啊？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掌权者啊！所以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就能够产生生命的力量啊！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产生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能力、生命的恩赐，都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和这。说就像练武术似的哈，你会两招，你看你怎么给我弄两招，我也学学哈，不是，而是什么？哎，圣灵的大能在我心里面发展的，圣灵给我的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啊，在形式上，在为人上，我们都不凭眼见，只凭着啊信心，不凭着超自然的心。神有神迹吗？有，使徒传福音的时候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他们是靠神迹吗？不是。你读耶稣基督的在这场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想过吗？耶稣基督每一次行完神迹以后，就赶紧什么，再继续再行，不是干什么？躲起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治我们的病的，是治我们心灵的病，不是治我们肉体的病。肉体的病都要还要再死去啊！所以你看你就很奇怪了，哎，怎么一转眼治完病以后呢就找不着了，是吧？耶稣什么躲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不是凭着可见的超自然的神迹，或者是凭据啊，这些都不是可靠的啊，而是只凭着信心啊，来查验圣灵的引导，何为神的善良，来学习认识那位看不见的神。神看不见吗？是。看得见的神就是耶稣，对吧？只有他变成人才能看见。但是神看不见，他最喜悦我们认识他。这又是一个讲题啊，我就不讲多了，讲太多。看不见的神又喜悦我们去认识他，我看不见我怎么认识呢？啊，这非常深刻的道理啊！所以弟兄姐妹，2019年就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坚信神的应许，满怀信心的踏入新的一年，为神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来啊！ 相信他啊，怎么来看顾我们2018年，也必伴随着我们的脚踪，走完2019年啊，让我们荣身一人，让我们互相勉励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啊，趁着白日做主公，不凭眼见，凭信心啊，凭信心啊，岁月全交主手中，顺服圣灵。定成功啊！我们感谢神，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为着我们今年一年的侍奉，一年的崇拜，弟兄姐妹一年的事工，一年的工作，一年的学习，一年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服事，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外面，主啊，为着这一切，我们向你仰望，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实现。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战胜自己，战胜世界，战胜魔鬼，让我们做得胜者，让我们做勇士，勇敢的战士，去打胜仗。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让我们合而为一，在你里面我们就刚强壮胆，就能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不让坏的教训，不让啊这个异端邪说啊来捣乱，让我们能够为你的名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去打美好的胜仗，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